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地面高气压的控制，今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气温上升比较快。预计下午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7度左右，天气温暖舒适，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3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各位亲爱的，我是红九，这声音来自北京故事广播。欢迎各位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时间，聚焦在我们的 FM95.4 AM603双频为您播出的故事广播。今天为朋友们推荐的这本书只有一个字，叫六。一个日本人在大理7年耕种、酿造、歌唱。今天呢，我们把这本书的当事人还有这本书的作者也请到了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非常别致的一本书。好，我们请出两位，一位是六，也就是我们这本书当中写到的这个让大家向往的一种生活，或者是朋友们非常想去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选择的当事人啊。我们请到了六。六你好。 你好 啊。那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苏亚。苏亚你好。 大家好，我是苏亚。 非常开心见到二位啊。首先二位都是生活在大理，我们在歌中，在诗和远方的憧憬当中，在很多朋友毅然决然地选择去了那里的传奇故事当中都会听到大理这两个字。但实际上呢，大家其实尤其是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他们可能只是在旅游的时候去过大理，或者是在电视当中看到过大理，相片当中看到过大理，但真正在那边生活的并不多。二位现在掐指算一算，在大理已经生活了多长时间？首先是六。 我来的大理是2011年，所以7年 的时间了。 对， 那您也算是一个大理的老人了。 肯定会说，但是我的老婆也是日本人，我现在有3个孩子，三个都是男孩子呢。这个3个孩子是在大理生了， 都是在大理生的。 对。所以可能是他们是会说是大理人。 好好好，他们三个是大理人。苏亚在大理待了多长时间？ 我是2013年回大理的。 什么叫回大理？ 我最早的时候是在大理的一个政府部门工作，然后辞职以后来北京做一份媒体的工作，待了10年。然后我最近一次回大理是2013年，一共是5年。 哦，一个是7年的时间，一个是5年的时间。六是去过很多的国家，经历非常的丰富。 不算很多。但是我从18岁的时候开始离开日本去旅行。但是我的旅行的办法不是去一个地方待了2-3天或换个地方，不是这样的旅行。所以我一般是待了一个地方几个月的时间。 几个月？ 对，这样的旅行的办法。所以不算很多，去了很多国家。 你都去过哪儿？ 印度啊，澳大利亚啊，东南亚啊那些，还有在日本也就旅行，从南边到北边。 不是说像那种 一下就列出一个单子说啊，你看我去过几十个国家，我去过100多个国家，但是每个国家可能待的时间都不长。您这就属于如果在一个地方就有可能几个月甚至是一年两年的时间，那你在那边都做什么呢？ 我的旅行的目的是生活。 生活。 年轻的时候开始我的感觉旅行，生活的旅行。这个是我的旅行的一种方法。所以做什么呢，可能有的时候是可以学习学习农业，有的时候大的农场里工作，我还是需要赚钱的，旅行的话也需要一点钱。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是我带的一个家庭。做的小的农业啊，做手工的东西啊，这样的。然后他们给我免费吃的，免费睡觉的。然后我待在哪，然后我帮助他们的工作，不是只有农业。比如说，如果他们有孩子的话，我管他们的孩子。 哦，还可以帮他们带孩子吗？ 其实这个是最好的帮忙呢。我现在有3个孩子，如果有人来，他们看我们的孩子一起玩的话，就特别特别好的帮忙。所以我的意思是，就是做生活嘛。我做菜做饭，这样也是一个生活。所以我待的一个地方没有做什么特别的，跟他们一起做生活，在哪里都一样的。 明白了哈。因为大家在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啊，也都觉得很好啊，说有机会的话我们得去看一看，去那个地方。同时呢也提到他的文字，说文字也是很极致的啊，让我们觉得读了一遍不过瘾，还想多次去读。那就要说到苏亚啊。苏亚，你曾经在大理工作过，然后呢又离开了，2013年的时候又回去了，在那边待了5年的时间。哎，我也特别想知道哈，哎，你为什么后来又选择回到大理呢？是平常人们感觉厌倦了都市的这种繁忙的生活吗？ 我想，去写一个大活人 啊， 因为之前我不能，他们采访的时候，经常就是可能是说观念的。二手的经验说的比较多，但是我希望去认识一个他是怎么劳动的，这种劳动在他的身上积累了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智慧，他所说的，他所拥有的思想和他的行动是一致的，这样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容易找。 您的言外之意，其实有很多人只是口头说一说，但实际上自己还是过着原来的生活。 还有一种呢，就是他们也可能做农业，也可能是做手工，但是那只是一个修辞。比如说会在摊位上写上古法，会在摊位上写上家制，但是在深入的观察的话，他们其实还是一个消费的心态，希望一点点的投入赚更多的钱。但是六是一个完全匹配的一个真正的个体劳动小手工生产的那种一个价值观，他接受这种生产方式是有度的，他接受这种生产方式是需要他自己个人投入很多的精力在安排上，因为他拥有的资源，他希望的就是用最少的资源来获得这种这个从事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最丰富的体验，然后他把这个丰富的体验同样要转换到做的这件事情里面，种地他要感觉到土种子天气本地的风俗和周围的人的关系，然后做味噌他希望从酒曲这个最基本的元素，即使在日本做味噌其实也是酒曲也是可以到超市里去买的，或者是做那个食材的公司去买的，但是他希望从最基本的要素开始做起，来观察完成把握他的整个的过程，但这样的话投入的时间非常的多，然后他的产出相对来说也可能不会是那么效率不会是那么高，但是他接受这种很多不能转化为钱这种东西的那种愉悦感。 您是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非常愉悦的？ 对的。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 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那六，你是从什么时候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我就要自己去种地，我就要自己去做手工，我就要过一种这样的生活，是从小就开始了吗？ 不是，因为我不是农村的人， 是城市长大的， 也不算是很城市，太城市。我的老家是在东京旁边，所以从东京中心坐火车40分钟，50分钟的。其实有很多人工作在东京，这样的地方长大的，所以我小的时候从来没考虑过。日本一般都是我们买菜啊、买肉啊，在超市买，不是市场买的。所以我小的时候不知道是这个，没有考虑过这个食材呢，这个肉从哪里来，这个想法也完全没有。但是呢，18岁以后，开始离开日本。第一次是在澳大利亚农场里工作嘛，很喜欢在外面工作的那种感觉，有劳动， 只是喜欢劳动， 对，就这种的感觉。然后以后呢，在旅行的时候，我的心里开始想幸福是什么东西呢，这样的 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对，我真的是想做什么呢，然后我的幸福是什么呢，所有的人的幸福是什么呢，这样考虑的很多很多想法。我觉得吃的东西是所有的人是要吃东西的， 对，民以食为天嘛， 对，所以这个是我可以分享所有的人。如果所有的人吃的好的东西，有爱的吃的东西的话，有可能心和身体这个是连接的，那我可以自己种东西，以后如果我有孩子啊，我有我的老婆，我家人，我可以分享更多的人，就这种我做的东西一个幸福的感觉，我可以给别人比较容易啊。我想做的事情是种地，是一个生活里面的一部分。 那苏亚是什么时候认识六的，而且知道他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你还非常感兴趣的？ 那时候街上的人都知道六在一个市集上摆摊卖菜和味增，那个时候他还卖一些菜的，现在他的菜只够用来做，他每周去市集上卖拉面，28碗拉面，然后他地里的菜只够做那28碗拉面的配料了，所以他不再单独的就是只卖菜了。 哦， 以前他还卖菜，然后我就去找他买菜，然后 你就卖菜时候认识的？ 对，他跟我说买了一个茄子，他就跟我说这是冬天，这是今年最后的茄子了，冬天吃茄子会冷，让我别吃茄子了，就提醒了我一下。 这符合大自然的规律。那个时候你觉得很奇怪吗，很奇特吗，那时候知道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就觉得特别的认真，然后那个每一个食物，然后收采的时间，就是那些菜的采摘的时间，然后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背着一个抱着一个，陪着他站在那里买菜，你就觉得这一家人特别的，就是做这种小的事情都特别的认真，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很温暖，而且有一种很端庄的感觉，就很尊重这件事情做的事情，他的劳作的形象本身也很奇特，他劳动的时候会扎着那些，会戴着头巾，日本的那种，防止那个发屑啊那些掉下来，反正就是很干净的样子，即使是日常的摆摊都是很干净很认真。 怎么就突然有这样一个想法，说我要把它给记录下来，甚至是出一本书？ 开始的时候也没想着要写书，就是愿意跟他一起劳动，因为他种稻的时候发给我一个短信说要种几种稻，然后那几个稻子都是我没见过的，特别好奇，什么绿稻啊，紫米呀、啊、那些。然后首先我很好奇这件事情是怎么做成的，种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总是觉得稻农应该是所有农业里面最顶端的一个技术，然后我想知了解。如果是那个时候，我就抱着我会写一本书，可能我的那个目的就会目的性太强了，他会我会调动我过去媒体的经验，很快的把这件事情、这个人物、这个故事所有需要的素材全部以最快的速度组织起来，然后很匆忙的完成这样的一个叙事，一点都不难。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彻底的忘了我要写它，我将来还要那个。说实话，那时候我真的是特别的抗拒文字，因为写的时间太长了，大概有十年，睁开眼睛你就有3000字2000字等着你写，对文字的把握已经有一点麻木了，你和文字的关系也是不正常的。当你写下一个字的时候，常常就是一个无意识的一个 有套路了，可能 对对对，很难突破，然后你也没有那么细微的去和观察你的写作对象，然后他的生命经验其实进不到你的身上来，它只是一个信息的对象体，你去把这个对象体记录出来就可以了。但是当时我真的是彻底的不愿意写这件，想考虑写这件事情，所以他才会在一种特别放松而且是特别专注，真的就是只是在做农业劳动这件事情。当时其实我还是比较的困顿，因为我从很大的从城市回到那边，工作机会不是很有，但是我也根本就不应该到退休的年纪。然后我每天都待在家里看书，很少户外的活动，然后我觉得这样下去我可能对个人的性格还有思维的很多东西是不利的，我应该去出去多一些户外活动。但是我又觉得那种每天爬山，然后每天单纯的享乐，还是会有一点愧疚感，就觉得你应该做一个，你应该劳动，并且这个劳动无论收获是多是少，你都应该是为了一个生产的，为了一个产出的目的去付出。所以我六说跟他种稻的时候，我就跟着他去种稻，然后种稻的过程中也没有想写，真的就是愿意了解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在想，如果以后六离开了大理，至少我还掌握了他这门 你还带出一徒弟来 技术，我了解他的那个那个环节。然后后来是我觉得他的语言特别的妙，首先是他的语言基本上重启了我对语言的感觉。 这个怎么讲呢， 就是比如说他是汉语和中文的思维随时在跳接的那种，我感觉他的词汇量有限，他会用一个有限单一的词汇去描述很多的事情，但这种描述里面由于词汇他可以利用的词汇极少，比如说他喜欢用寂寞，他会说冬天的菜很寂寞，他们是慢慢长熟的，是不是很有诗意，他会说爸爸一生太寂寞了，他只干一件事情，没有更多的兴趣爱好，他会说在音乐里我经常感觉到寂寞的东西，但是寂寞也是一种情感，如果在音乐里感觉到自己的情感，即使是寂寞也是很快乐的。就是他在反复的使用这个词，然后你发现这个词有无穷的那种延展性，你突然间觉得语言是一种有巨大能量的东西，即使它只是一个词，也许有一天你可能只有5个10个词，但是它放到不同的描述对象的身上的时候，它会弹回来一些非常丰富的诗意。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 有人回应，有人回数。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六是跟谁学的汉语啊？ 我是自己学的。 自学的？ 对，我来的大理，然后呢每天跟中国人喝酒。 喝酒的时候学的？ 喝酒抽烟就换的烟，然后就我看词典，然后就学习。 他的学习能力真的很强。 每天他们叫我吃饭，因为那个时候七年前的大理特别自由，我现在也是没有星期一到星期五的那种感觉。我们星期一有 party， 星期二也有 party， 当天今天是我在我家里做 party， 要不要来？就是这种的感觉。所以就每天就跟他们一起玩嘛，觉得三个月左右很简单的交流，这个就会的。其实我现在是很感谢我是那个我的朋友。所以其实环境嘛，环境是最重要，就学习有缘的 环境非常的重要啊。包括刚才咱们提到的，你做味增也好，或者是种水稻也好，这些也都是你自己通过看书啊，或者是请教朋友学到的吗？ 对，我在旅行的时候我的做过，还有就看书啊。最好的学习其实就自己做，然后有经验了，就这个是最好的学习。我的想法是这样。 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对于这样的一本书叫做六啊，有些朋友也非常的喜欢。我看到有朋友对于他的文字的评论是这样去描述的哈，说它不是一本小清新的文艺书，因为大家很多都愿意把它定义成一个小清新。有人说虽然它的确很清新啊，如苍山洱海间的湿润空气，但是一点也不小，说他观察和感受都非常的细腻。就说到了作者苏亚，也就是您，也很细腻，并且在这种细腻的过程当中，它还会像一只鸟一样，从细腻无边的草丛中腾跃起来一下，顿时呢，觉得天地就宽广了100倍。这也是有些朋友在读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不一样的阅读的体验跟阅读的快感啊。尽管我们说它是一本小书啊，无论从它的开本上来讲，还有从它的总体字数来讲，但是呢，你在读每一篇文章的时候，它的这个想象力真的是让你非常非常的丰富啊。刚才六也说啊，就到了大理那边哈，经常有各种各样的聚会，各种各样的 party。但是我刚才听苏亚这种描述，好像您参加这种 party 参加的比较少。您更愿意这个，在家里看看书啊，或思考一些问题啊。当然我也听说啊，是不是您做饭也挺好吃的啊？经常请朋友到家里来吃饭什么的，是吧？ 阿雅说我做的饭比她妈妈做的好吃 啊，也就是六的爱人说，是吧？ 很好吃的， 做的很好吃。你吃过是吗？ 啊，对，肯定我吃过， 挺好的。你种完菜之后，然后让苏雅来做。你选择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让我听起来就是很自然，并不是像我们听到的一些朋友说，哎呀，必须得等到我这个财务自由，我这个挣够了多少多少钱，然后呢，我在洱海旁，我在大理那块儿，我买一房子，然后每天享受这样的生活。在刚才咱们的聊天过程当中，你觉得好像也不需要什么所谓的财务自由，我可以去做一些活，然后呢，我来换取一些食物，那这种方式，您觉得有安全感吗？ 我可以感觉到这个。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人上海边上买房子，然后他觉得这样安全感的话，就这个是对的。但是我的生活对我说，我有这种每天干活啊，我自己做东西，自己吃的菜是自己种的菜，这种是我更多的安全感。所以每个人的价值观是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不想说我的价值观是特别牛啊那种，我觉得大家对我每个人是不一样，大家需要找到一个自己的价值观。这个是我想说的事情，不是说就我的那种这个想法是那大家应该种地啊，那些不是我想说这样的。 就是您自己做出了这样的一种选择， 对， 而且呢您怡然自得，您非常的有安全感，而且还会一直这样下去吗？ 是，因为这个，那我们需要吃东西呢，就基本上的这样想法，就我们需要吃东西的话，肯定如果我可以自己种东西，然后我的弟弟是20个品种、30个品种的菜，我的老婆不可能是种一个菜，然后每天吃一个菜，所以我们一般是不买菜嘛，所以我们可以自己种，然后自己吃。如果有自然的特别灾害啊，不好的事情来，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有吃的，还是可以给别人。我觉得这个是更安全，可能是钱是一个 虚拟的 自己有这个技能才是真实的。 我的意思是钱是不是钱是有意思的，有意思的东西，钱是很重要的。你应该可能如果有钱的话，你应该比较放松，然后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事情。但是钱是不，对我说不是安全， 钱不意味着安全。 对， 比方就是举个例子哈，说现在给六一个亿，一个亿的概念你知道哈，说这样的话你不用天天种地了，买呗，每天买是吧，在洱海旁再弄一大别墅，弄一大 house， 你就雇几个人种地，那那样的生活你并不觉得幸福。 哦，我觉得幸福啊，就我的意思是每个人的幸福是不一样。 不是，对于您来说， 对 那样的生活幸福吗？ 我自己是可能不做了。自己是可能不错， 明白了。 但是我明白很多人想要这样的，也是我同意，就他们觉得是这样很幸福的话，就我觉得很幸福的。但是我自己说，我还是希望自己种自己的力，自己的爱放进去我自己做的东西了。 明白。 然后我又 也就是有人给你一个亿，您还要继续 这 样的生活。 这个、是对我的辛苦就 好，挺好。哎，刚才苏燕你听吧，他其实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儿，这次不是寂寞了，重复最多的是自己两个字儿，对吧？什么都自己。哎，那天我看是图图给我发了一个不是，是他一个媒体朋友发了一个公众号哈，说生孩子也是自己在家里生是吗？这是真的吗？ 是的，三个孩子都是。 是你接生啊？ 对，我接生的。 我这个技能点您是在哪儿学的？ 没有学，我在看书学的。 哦， 但是我见过好几个人是在家里生孩子的朋友，然后我看到他们的孩子，是那是没问题，也是跟普通的小孩子一样。 哦，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他的爱人啊，跟他有着相同的价值观跟理念。 啊，肯定是有点像啊，但是他跟我也不一样，不可能是我们是一样的。他也是有一个人，也我们是不一样的环境长大的人嘛。他也是一个人旅行的人。 你们是在旅行当中认识的吗？ 对对对，我们在泰国认识的，我们旅行的时候认识。所以他，我们是还是尊敬。我尊敬他，他也尊敬我。但是特别这个生孩子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也是害怕，是害怕的。他没做过，没有生过孩子呢。但是他也觉得，可能以前的老人也是都是在家生了嘛。这个是很重要，我是要告诉，不是我们的想法是在家里生的孩子比医院生孩子是更好，是我觉得都是一样的。我也是在医院生的孩子，所以 不要效仿。 对，其实 不要效仿。 如果妈妈是 非常放松的， 就特别容易的，所以就我们选的是在家里生。所以这个很多人觉得那医院生的孩子是对我看怎么样，但是一样，都是一样的。就 有些人可能对于自己做这件事儿哈，只是觉得好玩啊。你像我周边有好多这样的朋友，比方在郊区买一栋房子，然后时不常的去种种菜，只是时不常的去种种菜，但是更多的事情其实还是让别人去做。但是对于六来讲，我觉得他做的很多东西，包括你这书中写的很多东西，让我也是很惊讶。也可能是在城市待的时间太久了，也可能是周边没有这样的朋友，但是这样的一种选择在咱们今天的这个气场当中又显得稀松平常，非常的自然。就在见到六的这一刹那，我也就理解了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哎，这就是每个人的一种选择嘛，对吧？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他如果觉得这样的生活是非常放松的，非常幸福的，那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包括对于苏亚你本身来讲，你觉得六他的这个生活过程当中有哪件事情或者让你一开始都觉得有一些惊讶或者说惊喜吧，有没有这样的？ 我觉得特别吃惊的就是他们对待生孩子这件事情的平静， 啊， 特别平静。那个孩子六问孩子，就是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六问老大和老二，你们要不要看妈妈生孩子，他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然后他们两个小孩子说要看， 啊， 然后他们就一家人就在阿雅，有一个火炉，阿雅在火炉温暖的地方，然后就像很平常的一天， 嗯， 然后阿雅要，天梦要出生的时候，二儿子优一玛，可能是一种感应，然后他就要便便，然后六就抱着他下去了，然后挖孔和妈妈在那个楼上，就阿雅就真的是，如果仅从录像来看，如果那个画面是特别平常的，特别自然，根本就没有说是，那种把生和死都要用一种修辞把它烘托的特别的遥远，特别的那种有某种魔力。其实后来我跟六聊天的时候，他就说这就是普通的一天，一个孩子来了，阿雅和妈妈在一起， 嗯， 就这么平静，生和死都那么平静。 对，刚才提到了关于生和死哈，其实我觉得在城市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包括科技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人们都在追求一种便利，同时呢也在用科技生物的方式来解决长寿的问题。比方说前段时间我们一个做医疗节目的朋友还跟我说哎，这个以后啊可能就是花钱去买生命的一个过程了。我说这是什么道理？他说你看现在研究出很多的药啊，它就在让人的身体减缓衰老，甚至外表就不用说了，比方做个拉皮儿啊，是吧，做个什么什么美光针呢，其实都是在跟这种自然去做对抗。哎，反而呢，当然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啊，就是六啊它是服从大自然规律的，而且呢极其尊重大自然的规律，就是能自己手动去干的事儿，基本上啊它就不太借助于这种高科技的力量或者是现代的一些工具。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哈。还有就是您会抗拒一些科技的手段吗？ 我是这样，我不是回去老的时候的那种生活， 嗯， 我觉得是现在是很多机器，比如说手机也是吧， 手机 越来越方便的东西很多， 嗯， 我觉得洗衣机 洗衣机你会用吗？ 妈妈，我没用的， 啊， 以前都是妈妈的时间呢，用手洗花的很多时间， 嗯， 因为以前是应该是有七个八个孩子了，就是他们花的很多时间这样，但是有了洗衣机以后呢，他们有的更有时间做别的事情嘛。但是又一边说如果更方便的话更有时间，我的感觉是更忙，越方便了越有时间了，然后但是我们越来越忙。 对还真是， 这个是 这是为什么 呢？有一个奇怪的那些，为什么呢？就现在是我不想说太多这个事情，那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做到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应该用方便的东西，机器也是，但是我们这种方便的东西开始用的时候，我自己注意是为什么我需要这个东西，为什么我需要洗衣机呢？因为我可以做到别的事情，因为我这个事情我很喜欢，我想花我的时间弄这个。我每次注意就做一个新的东西，方便的机器啊那些用的时候，因为这个是帮助我应该考虑一下，善一下就这个问题。 哦，明白了。 这个是我的注意，然后所以我的意思是应该需要用的，不可能我们回去以前的那种生活。对，有很多人问我，因为我的生活的方式有点像以前的那种 古代的生活方式，是不是觉得应该是向往古代是吧？ 但是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对，您只是说 把更多的时间留出来用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比如说种地这个事情，我就非常的喜欢，对吧？但是我可以让洗衣机帮我去洗衣服，留出时间来我可以做味增，对吧？是这个概念。 是，我觉得这样大家用方便的东西没问题的，但是但是需要注意，如果这种特别方便的东西用的话，还是我们是还是挺满的，是吧？这个平衡，看的平衡，就我还是需要注意，就这个是我自己每次我自己注意。 啊哈，六也是多才多艺啊，六自己做很多东西，然后自己呢还做乐器，是吧？做乐器，然后自己还去弹琴啊，自己还去演奏，所以说这都是自己的兴趣所在，是吧？都是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呢才去研究，才去花时间去做。那对于孩子的教育您是怎么考虑的？就是您的三个小孩，您会去倡导他们也去过这样的生活吗？ 没有，我完全没有希望他们应该当什么这样的， 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对，就我的最大的希望是他们开始现在是还小，就他们十几岁的时候已经跟我说我想做什么这样的，我喜欢他们。 你喜欢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对，也他们理解自己，这个是我希望是这样，别的希望是我没有，那就应该他们健康长大这样吧。 好，今天也很开心跟二位聊了这么久哈。那我想问一下六，你还会一直住在大理吗？ 这个后来以后的事情我不知道嘛，所以不好说，是不好说的。我跟大理是有缘分，也我认识了很多人，很多朋友，也就很稳定的生活。但是呢，我自己很稳定，有一点不太好吧。 你是一个不稳定的人。 这些不稳定的话，所有的事情是一样，开始的时候是特别好玩嘛，应该是开始的第一步是特别难。但是开始了，就这个事情呢是特别特别好玩的一个路上。我来大理的时候，我不认识什么人也都不认识，我的中文也不好，但是我还需要跟很多人交流，然后认识了很多人。这个时候特别新鲜的那种感觉， 很新鲜。 我现在在大理已经没有这样的新鲜的，所以就又一遍，我很稳定，很好玩。在大理，我希望我的孩子学到中文，学中文，然后很好，就可以看书啊，可以看字，这，但是一面是。可能我还是可以去别的地方。这种一个选择。所以就不好说，后来就我还是在大理还是不在。 你有自己的偶像吗？对。 人。 特别喜欢的人。 你特别尊敬。 特别尊敬的，古代的也可以。古代的也可以。或者是国外的也可以。有没有说我真的从小就特别喜欢他？ 是。可能我小的时候踢足球，所以有一些足球的那种人是我特别喜欢，但是现在的话没有考虑就特别上的人。其实我自己现在的话，我尊敬所有的人，就比如说我的朋友在城里工作的很普通的人的那种想法，很普通的人的生活，是因为我在这个跟他们聊嘛，古代的人是我没见过他们，不够理解的，所以一般的人跟我不一样的生活的人，我特别尊敬他们， 就是他们在认真过着自己生活的人， 是跟我不一样嘛，我做不了，他们做不了我的，像我，我觉得就够尊敬的。 好，今天呢我们跟二位一起来聊了六这样的一本书具体的文字的美我觉得可能还得大家 自己去读一下这本书啊。当然里面还有很多关于六的生活，关于六的思考，包括苏亚的思考都在里面。也希望大家能够看一看别人的生活，哪怕不能真正体验，在书中呢也做一次这样的相遇吧。好，非常感谢六，感谢苏亚。那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